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直接睡好似表面上啊，有我哋即系已经喺睡网以外啊咁，梗唔系啦，其实好多间接睡， 食饭嗰啲都系间接睡啦，已 经系咯，好多噶，好多噶，讲真啊，大家都知道，你而家嗰啲劏房如果断尺计咧， 贵 过 啲豪宅， 冇错啦，佢个尺价系贵过豪宅噶，所以其实咧，啲穷人系补贴紧有钱人，你谂下喺社会上面啊，你又系几咁荒谬啊，系嘛？咁但係咧，我又想喺呢度咧就講一樣嘢，就係前嗰排啦，最近都有留意嘅呢、這個咁樣嘅劍橋老院啊，弱老呢個問題啦，引起社會嘅譁然啦，就即係無數嘅評論啦，係嘛？即係報刊雜誌啊，網上評論啊，咁我亦都聽到好多人打電話上電台嗰啲 phone in program 啊，發表意見。咁但係後嚟我忍唔住，我就寫一篇文章擺上網，就話叫做安老服務入面嘅房中的大象，即是英文一個言語叫做 Elephant in the Room。 什麼房中大象呢？我就問了很簡單的問題，因為 我聽聞了這麼多評論，竟然沒有一個人是提出過，就是說安老服務這一種是牽涉到我們整體社會的利益的穩定的，而且是跟人的基本的福祉和尊嚴有關的這種服務。為什麼會我們是附託給市場，點解係會係由市場提供，而唔係一種基於税收嘅公營嘅服務呢？咁樣咧，但係我呢篇文章提出之後咧，其實我今日啊，我臨嚟之前咧，我都拉路睇，真係有啲網友咧係提出有啲唔同嘅意見。佢第一個有一個就話：阿李博士，咁你係咪建議所有安老服務要係國有化咧？佢係用咗個英文字嘅，就係 nationalisation 咁樣樣係嘛？咁我當時係喎，突然睇嗱呢個咧就係好典型嘅右派嘅一種反應，係咪？因為你話喂安老服務其實應該係公營啦，點解又係私營嘅咧？咁樣係嘛？都已經拗曬頭，點解安老服務咁重要嘅嘢係一盤生意嚟嘅咧？咁樣係嘛？咁但係咧有好多人啊，即係我相信都必定呢個網友都係受過高深教育㗎啦，甚至可能係讀經濟嘅，佢就係話啊李博士，咁你係咪鼓吹nationalisation 啊咁，咁我即刻咧就回覆佢，我話冇錯，如果喺右派嚟講咧，佢就最中意用呢個字嘅，不過我就唔會用呢個字，我就會話咧，其實呢個咧就叫做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其實就係一個公共財嘅提供嚇，但係呢個 public goods 咧，其實係一個好涵蓋性嘅概念嚇，包括我哋嘅公園啊，我哋嘅圖書館啊，我哋嘅博物館啊。所有的體育康樂的設施、啊、公共泳池啊，嚇呢啲咪叫公共財咯嚇、啊。當然我哋個海港啊、機場啊、道路啊、道路照明啊、橋梁啊、隧道啊，都係一種公共財啊。咁但係我哋嘅嗱，即係而家係爭取幾多年嘅免費教育啊，我哋嘅公營醫療制度啊，其實都係一種公共財嚟噶。咁點解安老服務唔係一種公共財嚟嘅咧？點解會係一盤生意咧？但係嗰個網友佢就接受唔到，跟住後嚟仲覆咗我幾個。即係信息嘅，我都未有時間覆啊！但係咧，即係佢仍然覺得係好有問題，即係似乎咧，即係我咁講，咁啊，即係走社會主義咯。咁但係對好多人嚟講，走社會主義咁梗係抗拒啦，係唔得噶嘛咁樣。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咧，其實呢一種咁樣嘅右派嘅意識咧，喺我哋呢個社會入面對人嘅頭腦啊，嗰、那個嘅宰制咧係幾咁強啊，係嘛？即係佢係真係即刻有一種嘅本能嘅抗拒。 咁講翻頭先話資本主義會唔會去話係共產主義個路咧？咁其實我哋可以近啲嚟睇啦。咁1997嗰時候金融風暴，10年之後左右又有金融海嘯啦。咁呢10年即係咁快又一次金融有大爆煲咁樣咧？如果係即係我知道看到美國嗰邊嗰啲資本流走就係走好控制咁樣啦。如果佢哋會反思啊，啲10年前90會反思嘅話，可能都未必會有10年之後金融海嘯發生。但係事實上睇到就係話，再一次出現問題咯。咁呢個可能真係係政府上啲政策問題啦。咁其次就係話，頭先聽到話啲學科會 cut 啊個問題。咁其實我個人覺得咧，資本主義嗰樣嘢係 影響咧，唔單止經濟活動啊嗰樣嘢，其實已經蔓延到教育制度上面嘅。因為好多時即係我印象中，大約七八年前我考 JUPAS 咁樣啦，其實好多學科要攞好高分咁，其實即係商科咁樣，要可能要一兩個 A 先上到，但係你讀科學啲嘢啦，可能就要 C 啊 D 或者 E engine 嗰啲就入到啦。咁其實呢樣嘢咧，同勤力呢樣嘢咧，其實可以成不相關咯。因為有啲同學就係位學生啦，佢哋根本就個天賦唔喺啲商科度，但係咧就要逼住佢哋要讀嗰啲行中學咧，就要揀科啊等等，就要逼住佢讀商科。但係呢樣嘢，佢就點勤力讀都好，如果佢個天賦唔喺個個學科方面咧，佢就花更多嘅時間都唔可以去到呢個社會呢、這個資本主義模型所。他們合乎他們所造成的一種齒輪，就是這個社會演變成就是說要每個人長大了之後就要變成一個合乎這個運行很久的資本社會主義的齒輪，只要你成為這個齒輪的話就是當中的精英，那你就可以繼續令到這個資本主義運行下去了。 因為你不成功就是你 成功，是的，但其實這個其實是的，這個其實跟日勤力無關的。那最後講那個、人性的個問題啦、其實我覺得可能很多商家或者政府可能操控了我們很多東西，我們好像很難改變一樣，但是我自己就有一個想法，就是說、那個消費主義這件事其實是可以我們個人可以做到，就是說、可能我們有時候一些地方可能即未必那麼需要用的，可能不需要經常買、啊、或者衣服是不是需要個衣櫃十套衫唔夠，要買夠20套咧，等等之類。咁可能我哋可以個人上做起，從消費主義呢個問題去解決。咁我諗，當越嚟越多人咁做嘅時候咧，嗰啲商家就發覺話佢哋抽唔到啲利潤，盈利唔夠大，咁可能嗰啲叫所謂奸商咧，就可能都要執咗啊之類啦。咁可能會慢慢地呢、這個關注越嚟越大咯。咁可能有啲機構咧就會慢慢演變，可能即係將個。利益最大化或者盈利最大化這個思想就可能會改變了，可能社會最後才會這樣一步步走下去，轉成比較、所謂合乎人性的一條路。 我回應一點，其實、即正話其實大家講一些即關於資本主義的問題，即是到底是不是即會怎樣發展，其實、我都不可以話好，即係好有系統，但係有個諗法，就係話、其實而家咁多即係呢一個，即係我哋正話講啊，咩資本主義蠶食其他嘢啊嗰樣嘢，其實、有一個問題，可能就係、是、即係始終大家嗰個諗法就係仍然覺得、市場嗰個 price signal 嗰、那個那個價值，即係啲嘢值幾多錢，即係好似大學科咁樣，係最能夠。反映到真實個價值呢、這個前提，即係話點解醫科係要收得高？點解醫生揾多啲錢？或者點解做 I 兵揾得多錢？讀pure science 即係純科學咧，就即係收薪又低啲咁啊？出嚟又冇咁多即係機會，即係或者冇咁高人工。係因為咧呢、這個世界嗰、那個 utility。的關係就真的反映到，即係讀科學咧係冇咁叻嘅人，即係或者係佢對社會嘅貢獻冇咁大。讀 I bank 或者讀商業讀 business 嘅人，佢係對世界有多啲貢獻，所以咧呢、這個 price signal 即係我人力嗰個市場嗰、那個薪酬咧係絕對反映到嗰個人喺社會嘅貢獻，即係人力市場而是商品而是，即係話一架擺喺你嘅車點樣點值咁多錢，同埋一個點解一個即係咁。做一些即係慈善的嘢飲啊，值咁少錢，即係嗰個 price signal， 大家覺得是反映到社會最真實的價值嗰樣嘢。咁我覺得呢個是最大的問題的所在，即係大家相信就係主流經濟嗰度價嗰個 price 係反映到社會最終極嘅嗰樣嘢嘅價值。而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其實呢個係最即係你唔解決，你唔純粹反思呢個問題，點即係其實根本完全係嗰個價值嗰、那個 price 係完全係即係同社會真實嗰個價值係出嚟得好緊要嘅。即係我覺得如果唔反思呢樣嘢，其實好難可以再做下一步。即係而我自己覺得好多時候可能即係要第一個提出問題就係、是、即係。 好多嗰啲咩 economy 嘅理論就講話點解，即係因為人咧係一個計算 rational being， 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會計，然之後咧就呢個價值咧就即係股票又好咩都好，就即係或者啲三文一個 LD 又好，咁都係反映到佢實際嘅社會價值。咁其實而佢係冇考慮到好多心理上嘅一啲因素喺入邊咯，即係其實呢啲心理上嘅因素其實係令到人喺作出決定嘅時候係非常之脱離嗰個實際嗰個價值嘅，即係嗰個實際叫做 utility 嗰個價值係完全係爭即係差天共地嘅。咁呢樣嘢係嚴重地反而扭曲咗我哋社會嘅一啲即係邊啲為之重要，邊唔重要嘅價值。咁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即係牽涉到即係解決呢個問題係。對我哋可唔可以重新修補翻我哋社會一啲好重要嘅一啲關係嗰個最關鍵嘅嘢咯？如果繼續埋先，喂 ，price signal 就係最緊要最 efficient 嘅嘢嘅話，咁其實係好難去行下一步嘅。 其實我喺書入面都講過咧，就話如果我哋喺一個資本家嘅壓迫同剝削嘅情況底下，即係進行革命咁樣算啦嚇，而換嚟嘅咧就係黨委書記嘅壓迫同埋剝削咧，咁係絕對冇意義嘅。咁但係好可惜，亦都好可悲咧，呢樣嘢啊喺二十世紀係真係發生咗嚇，包括我哋偉大嘅祖國嚇，當然最先就係1917年嘅俄國變咗蘇聯啦嚇，咁當然仲有其他好多國家，而家仲係有北韓。咁所以咧，點解即係我哋而家喺資本主義制度底下，明明睇到好多個弊端，但係仍然佢都能夠係都叫做話獨領風騷咧？其實係真係有佢嘅原因嘅啊！因為就係因為我哋吃過呢個共產主義革命或者佢哋嘅政權啊嘅苦頭，我哋已經吃曬佢個苦頭。咁所以呢個先係一個最大嘅矛盾。咁但係其實共產主義革命嘅失敗係咪就真係表示資本主義咧呢樣嘢就完全係佢嘅正當性係得以嚇即係證明，或者咧係佢就必定會係千秋萬世咧？咁好明顯，大家諗下即係邏輯上都唔係啦，係嘛？咁所以其實我呢本書入面咧，其實我都盡量咧。係各方面都兼顧到，我亦都有提到人類二十世紀無論係改良因為革命嘅慘痛經驗，即係革命就係頭先講過共產主義革命啦。其實改良咧就係特別以北歐為首嘅啊，北歐模式就係叫做即係社會民主主義啊，叫做 social democracy。基本上簡單即係好似過分簡單咧，就係一個高稅率同埋高福利。一個比較上困富嘅社會嘅一個模式啊，咁但係咧，其實北歐嚟講咧，就行咗，其實有啲係行咗成大半嘅世紀嘅，有啲原來係19世紀末已經開始推行呢種 social democracy 啊。當然啦，就經歷過呢一個俄國革命之後，1917年咧，亦都係繼續有好多人堅持啦，因為佢覺得呢個正正就係去杜絕暴力革命嘅最好嘅方法，就係自己推行改良。啊、就係、是、社會主義民主 social democracy。 咁但係 social democracy 咧，就過去幾十年咧，其實咧亦都受到好大衝擊。咁亦都講到啦，就係、是、因為新有回潮，特別係以即係世界上嘅頭號啊 number one 資本主義國家就係、是、美國啊，甚至我而家直情係尊用美帝呢個名稱添啦嚇，美帝國主義咧，即係佢係不斷咧嚟去衝擊你，再去呢個侵蝕你。啊，因為佢就唔想佢成功啊嘛，啊，因為即係美國嗰啲嘅資本家嚟講咧，咁所以咧其實亦都好可悲嘅，即係無論係改良同埋革命咧，似乎都係睇唔到一個出路。咁但係並不表示我哋就要放棄啊，因為確實大家睇到咧，資本主義咧其實佢背後包含住好大嘅矛盾。我即係亦都喺書入面或者其他場都講過，人類現代呢個咁嘅金碧輝煌嘅即係哇繁榮到不得了嘅文明咧，其實係建喺浮沙之上，或者係建喺債務之上，係嘛？一個咧就係天文數字嘅天文債務啦，即係金融債務。咁啊，即係正如美國嗰啲印銀紙啊，自從零八金融海嘯嘅量化寬鬆 QE1、QE2 嗰啲咁樣啊，全世界印銀紙。咁呢個咧，即係其實遲早都會爆煲嘅。咁第二個咧，其實就頭先阿 Jeffrey 講得非常之好啊！佢用博弈論 game theory 咧，就講到係嘛，即係有錢人同窮人之間嗰個局 就同埋咧現代人同未來嘅世代之間嗰個局係嘛？咁佢用到嗰個納殊平衡，可能大家快咧就聽唔到。其實當然就係講 John Nash， 就係啱啱不幸過咗身嘅啊，86歲，同個太太82歲車禍過身啊，就十幾年前拍過一套電影係嘛？就是、有你終身美麗 A Beautiful Mind， 就係講佢嘅事蹟，就是、John Nash 就係對呢個博弈論好大貢獻嘅，就係、是、個 Nash Equilibrium。咁就係話即係。我想呼應啊！而家我哋唔淨止係面對一個所謂金融嘅債務問題，仲有一個叫生態債務。其實 Jackie 講嗰個就係生態債務，就係我哋嘅資源嘅耗盡、環境嘅污染嚇，同特別係全球暖化嘅呢個危機所導致嘅氣候變遷各種嘅災劫咧，將會接踵而來。其實呢樣嘢咧係唔到你迴避嘅。所以即係話，究竟資本主義而家呢個咁嘅遊戲係唔係可持續嘅呢？我可以大膽話俾大家聽，係絕對不可持續嘅。無論你點樣，無論你小修小補乜都好，能夠希望能夠維持住佢，你覺得係 OK 嘅，其實係唔 OK。因為喺呢個制度底下，我哋到而家都冇辦法阻止到全球暖化係不斷咁惡化落去。所以咧，當然呢個牽涉到更大嘅題目啊，全球氣候公義啊，即係一個全球公義運動嘅呢個問題啦，因為就係好大啦。咁啊，但係咧，最後咧，既然係咁，我都引翻約翰金乃迪啊，即係美國歷史上都好多個總統俾人刺殺啦，咁但係佢係其中一個最出名啊嚇。咁樣咧，但係佢講嗰句説話嘅，佢話所有嗰啲人咧，佢盡量致力。即係盡力嚟去令到一啲和平嘅革命係不可能發生嘅話咧，佢只會令到暴力嘅革命係不可避免，係嘛 ？Those people who made peaceful revolution impossible will make violent revolution inevitable。啊，咁所以呢個咧，我都希望，雖然我都好肯定，我哋今次呢個節目咧。有權有勢有財嗰啲人咧，其實係聽唔到嘅，好可惜啊！即係我哋浩浩雙雙，我諗佢哋唔會聽浩浩雙雙。我哋即係啊，特區政府嘅高官啊，或者所有啲地產商啊嗰啲咁樣大有錢佬咧，都唔會聽呢個節目。咁但係都冇辦法啊，我都唯有借呢個節目呼籲，就係金乃迪呢句説話。其實我哋冇人想暴力革命。我哋最想嘅就係和平嘅革命、啊、希望能夠真係做到。好啦，咁我諗嘅時間咧就今日差唔多，咁啊再一次咧好多謝大家嚇、啊，即係一個嚇、啊，即係假期嘅時間抽空咧就嚟去參與呢個咁樣嘅論壇。好，希望第二時有機會咧再見。好啊，好多謝各位，好多謝各位獎點嘅講者啊，多謝。